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咁啊，舍利子咧，上一次讲过啦，就系当机，即系呢一部经啊。是为哪个而讲的呢？那么当机中呢就舍利子啦，所以为着呢提起他的精神，等他很注意专心来听呢，所以坐先呢就叫他一声舍利子。那么色不异空，色就我的眼所见的，包括一切啦，山河大地啊，草芥人畜啊，一切一切我的眼所见的，就佢哋色啦。嗱，不异空咧，即色法同呢个空咧系冇乜两样，因为一切嘅色法，我哋眼所见嘅一切事事物物啊，都系从呢个因缘而生起嘅，唔系话咧。是特有突然间有呢一件事，我哋眼所见一切一切啊，都系由种种因素聚会而成。嗱，咁啊，一切所见到嘅，都系由种种因素咧积聚而成，就系暂时有，但系始终咧都系冇嘅，始终都系会坏嘅。始终都不是长久的，所以凡你一切因缘而成的呢，它本体呢都是空寂，所以色呢与这个空呢是没什么两样。那么空不异色呢，凡是缘起之法，它的本体是空性呢，因为依这个空性呢，然后才有一切法，冇咗呢个空性咧，就冇咗一切法而建立嘅。嗱，我哋讲一个显浅嘅譬如，我哋有一块空地，先至可以起屋，先至可以做一切嘅事。如果冇呢一块空地咧，我哋就冇法子做嘢，就冇法子建立一切嘅事事物物。所以空咧与呢个色。色与这个空呢完全呢是没什么两样的，一切色法是依这个空而建立，因为有这个空才可以建立一切法，所以色与空，空而色呢是没什么两样，所以说色是不异空，是因缘而生起的，所以说的色呢就不以这个空，依这个空而建立一切法，所以说空就不以色了。那第三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就是说缘起之法，不用说等到将来它是空，其实眼前对着它呢，它本体呢是没有这个独立性啊，没有这个自性可得，不用说等到将来是坏了，讲它是空，就是眼前我们对着一切的事事物物呢，本体呢都是空，不用等到将来坏了才是空，所以说色呢即是空，它本体就是空啊。那么空即是色呢，依这个空来才建立呢一切的色法，如果没了这个空来，那么一切的色法呢亦都呢是无从生起的，所以说性空为一切缘起之所依啊，所以说呢空即是色啦。嗱，咁我哋明白咗色与空、空与色呢个道理之后咧，所以跟住咧就系讲啊，所以话受想行识即系亦复如是，因为讲五音啊嘛，上嚟讲个色受想行识， 这个五文之法呢，这个道理已经讲过了。那咁啊，家下啲既然明白，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喺呢个色里边咧，明白咗咧，跟住话受想行识就亦逢如是啊！就因为咧呢、这个文化方面咧，就唔可以太过侵罪。如果太过沉醉咧，点样读起嚟咧就冇咁顺，所以明白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明白咗呢个色之后咧，受、想、行、识呢四种法咧，就亦奉如同咧呢、这个色法一样，只系文字上嘅增。要换假唔同，我就可以将佢变成咧系受不如空，空不如受，受即是空，就空即是受啦。嗱，咁呢个上音咧，可以话上不如空，空不如上，上即是空，空即是上，咪一样嘅道理咯。嗱，跟住呢个行，行不如空。空不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最后呢个色咧，就声音个色啦，就分别嗰个色，一样嘅道理噶。色不如空，空不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话亦复如是啊，受想行识呢四种嘅道理咧。亦复同最先第一个呢、这个色也一样嘅道理，咁啊呢个文化，我哋中国人嘅文化啦，即系中国人嘅文化里边嚟讲咧，就冇咁沉醉啦。如果太过沉醉咧，一读起嚟就冇咁顺口，所以我哋明白咗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个道理咧，受、想、行、识呢四种嘅道理咧，系亦奉如同啊！呢、这个最初呢个色字一样，我话亦奉如是，亦奉咧如同一样嘅道理。嗱，咁啊，如果我哋再进一步嚟讲咧。色不异空，就是破我哋凡夫咧呢、这个执呢、这个色咧为实有。嗱，如果我哋咧空不异色咧，就破呢个异性咧离色咧而齐空。因为我哋一般嘅众生咧有呢个我见啊，执呢个色就我哋呢个色生咧，我哋呢个区学子咧。太过执着，太过咧唔肯啊看得破，唔肯咧放得下，所以因此咧，观世音菩萨就话色不异空，我哋呢个色身，我哋呢个色学子咧，不过都系几十年，几十年之后咧，就系人都要走噶。这条路呢就最平等，是最公道，是人都要走，你身体几健康，不可以永远健康。总是到了这么上下年纪，就算你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不简单呢，人生有几多个一百岁，就算你真的吃到一百岁，那么也都是要走的。咁我哋明白呢种道理啊，所以对于我哋呢个色身咧，我哋呢个区学子咧，就唔好太过啲固执，唔好太过为我哋呢个色身啊，为我哋呢个区学咧，咁啊做好多个罪业。因为从佛教呢个因果上嚟讲咧，我哋多做啲善事，多啲啦去念经。多啲去修持，咁啊尽量咧看破啲，放下啲，睇开啲，咁我哋咧就身心都舒畅。 如果你样样都为我哋呢个人嚟着想，样样都为我哋呢个区落子，咁就变咗咧做咗好多个罪业，有呢个罪业之因咧，将来就一定受呢个罪业个果报。呢、这个因果咧系绝对唔可以破坏嘅。整个佛法嚟讲，虽然千经万论啦，但你唔好俾咁多经书咧，好似吓到你。哇，咁多经书，我点样读啊？咁多法门，我点样收咁多啊？其实一归纳嚟讲，就系因果两个字。你明白呢个因果两个字咧，善因就善果啊，恶因就恶果，呢、这个系肯定噶，呢、这个系一定噶。好似我哋做咗个市民，如果我哋明白呢个因果，唔好做呢个唔正常，唔好做呢个违背法律嘅事咧，咁啊法律几严肃都与你无关，你系守法。你唔做呢个犯法嘅事咧，咁啊法律点样嘅严肃咧，都与你无关，因为你系守法。嗱，咁啊，如果你唔守法嘅咧，咁啊法律点样宽松都好啦，你都系犯咗法，唔守规矩。所以我哋呢个释身呢个区学子咧，你明白呢个道理几十年，呢条路咧。就一定是最后要走的，即是或者离开这个人世，向这个人世间消失的。那我们明白这种道理呢，就对于我们这个色身呢，不要看得那么严重，不要看得那么认真，你就尽量呢争取几十年这个有限的光阴呢，你好好地自己呢修养你自己呢个身心，明白呢个因果，多做啲好事，多做啲修心养性嘅事，唔好为呢个驱恶子咧做种种嘅恶业，咁你将来咧就有呢个好嘅报应啦。所以我哋第一个色不异空咧，就系破我哋凡夫咧，诶执呢个色身咧为实我呢种咁嘅执着。嗱，咁啊空不异色咧，空就空你，就系嗰啲小乘啊、阿罗汉咧，佢正道呢个出世不生不灭嘅涅槃，正道呢个真空嘅离体。咁但系佢又唔肯发心去度众生喎，啊执呢个空咧系为究竟，所以佛咧就为呢一类人嘅空不异色。你虽然证到呢个空理啊，你唔好忘记呢个色啊，呢、这个色身咧系一切众生、一切人都有嘅。由于佢迷，佢唔明白呢个佛理啊。所以你哋嗰啲小乘人证到呢个空理之后咧，你仲要发呢个菩提心，发呢个慈悲心，要入呢个世俗里边咧行菩萨道，以呢个慈悲心咧化度呢个有缘。你唔好净系自己咧系独善其身，你要发菩提心入呢个世俗里边咧。是度众生啊，你不要离开这个世俗啊。所以说空不异色呢，就是为一类小乘人，他不肯呢发心呢入世度众生，那么因此佛呢就说出这个空不异色，鼓励他们呢要入这个世俗度众生，不可以离开这个人群，不可以离开这个众生啊，要为这个众生，所以就讲出这个空呢，就不染这个色了。那么色即是空呢，就破这个常见。为什么他们常见的常就不变啊？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因果道理。他说我今世做人， 我就生生世世的做人，我今世是有钱佬，是大富大贵，那我生生世世呢都是大富大贵。那么这种思想呢，从佛教这个因果上来讲呢是不通的。就是以上这个人世作这个历史上讲，那么几多权倾一时，最后都落于呢冇咗呢个权啊，几多大富大贵嘅，到最后呢亦都破落啊。在历史上无论中国外国呢啲咁嘅历史啦，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读一下书呢，你应该都明白好多，唔係话永远不变啊。咁所以话呢、这个色即是空呢，一切一切的名啊、利啊、权啊、大富大贵啊，到头来都是一个眼前风光啊，到头来都是冇咗啊。所以呢个色即是空呢，就破呢个常见，唔系话永远恒常不变啊。好多大富大贵呢，唔使几耐就变成破落噶啦。咁啊，即系话劝我哋咧，你唔好睇得咁认真啊。有朝一日都会破落啊，所以我哋咧就要明白呢个道理，唔系永远不变啊。我哋咧就要收一点善心咧，为将来佢变坏嗰阵时咧，你收啲福，你收啲善啊，将来万一呢环境变坏咗啊，咁你因为曾经呢收过福，收过善，咁希望呢个变咗坏嘅环境呢都唔好变得太坏，仲有啲福，仲有啲善呢係扶持你，所以就呢个色即时空呢就破呢个常见。那么空即是色呢，就破这个断见。有些人说、那么人死就如灯灭啦，那么什么都没有啦，还使乜修善啦，还使乜做好心啦，其实是错啦。我们呢不是说呢人死了呢就没事啦。人死了之后呢都受呢个因果嘅轮回啊！我哋善心嘅人就生到天堂佛国啊！如果我哋呢个做恶心坏事嘅人咧，死嘅时候好似个青铜咧，就堕落噶啦，唔系话断灭噶，唔系咁简单噶。如果你话断咗，死咗就乜嘢都冇啦。咁啊，世界大乱噶啦！咁边个唔识得佢打抢啊？啊，边个唔识得佢做坏事啊？你现世嚟讲啊，你做坏事就有法律咧去制裁你啊！死咗之后咧，仲有呢个因果咧系制裁你啊！唔系话死咗咧就乜嘢都冇啊！未死之前，你做坏事呢，咁有法律啦，可以炮制你呀、啊、可以抽清你呀、啊、就算你死咗之后，仲有好严重呢个因果嘅报应呀、啊。咁所以呢个空即时色呢就破呢个断见。你唔好话空啦，冇嘢啦，死咗就算啦，唔系咁简单。嗱，咁呢两句经亦都说明咧，所谓波野步啊，讲呢个空咧，就唔系话乜嘢都冇啊。我哋唔好咧乱嚟啦。啊，既然咩嘢都冇噶嘛，我就可以乱嚟啦，唔系噶。呢、这个空嘅意思咧，就系叫我哋要睇开啲，要我哋放下啲。就鼓励我哋咧，要修呢个善，要修心养性，唔好做呢个坏事啊！ 首先向下呢就有十几个无字、啊、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最后无自形无德，用十几个无字，就唔系话啦吓，咁乜嘢都冇啦，咁我就可以乱嚟噶啦。如果咁就先系大乱啦。所以呢个无字嘅意思咧，就系将我哋咧嗰啲咁嘅罪过啊，尽量咧唔好做。就是呢一切法呢都是空净，我们在这个真空清净的环境之中呢，我们要修心养性，我们要爱惜这个光阴，要珍惜我们这个人生、啊、要多做这个善事，多做啲为大众嘅事，唔好自私，唔好净系为自己。咁所以我哋用十几个无字啦吓，将六根、六尘、六色、出世嘅十二因缘法、出世嘅苦就灭到四世法，一切一切啦吓，无就叫我哋放下。叫我睇开啲，唔好咁固执，唔好睇得自己太重啊！要睇下人，要为下大众，就系鼓励我哋咧发菩提心，系鼓励我哋咧修心养性，鼓励我哋咧为下自己，亦都要为下大众啊！所以我常常有一个显浅嘅譬如。如果人人都冇饭食，一阵你有饭食咧，你食得唔舒服噶？点解咧？你望下左右，哇，个个都冇得食，你食咧，人哋会抢你噶，你食得唔舒服噶。嗱，咁啊，如果我哋希望发展，希望人人都有饭食，咁啊，人人都安居乐业咧，咁啊，边个想去抢嘢啫？仲要话连晚煎堆嘅人有我有啊，咁冇错，你嘅煎堆咧系用燕窝做馅嘅，我呢个煎堆冇嘢噶，里边空噶，但系新鲜就起咧都系卜卜酱噶。如果你唔打嚟睇咧，我里边系乜嘢馅咧，你睇唔到啊。总之你个煎堆就燕窝做馅。当然就名贵啦，值钱啦，但我呢个煎堆里冇嘢啊，不过新鲜炸起咧，咁都系卜卜酱嘅，都圆卜碌一个啊。总之你有我有啊，我何必抢人家啲嘅咧？咁样就唔会抢，咁啊你唔抢我，我就唔抢你啦，咁啊大家舒服啦。今日世界和平啦，我。但系如果啦，一只系你有得食，我冇得食咧。你食得唔舒服噶，你惊我抢你噶，咁所以我就行菩萨信佛嘅人咧，要发愿，每一件事都要发愿，凡系好嘅，我哋唔单愿自己有，亦都愿一切嘅人都有咧，咁就世界和平，咁就天下太平，你就舒服啦。我自己嗰啲仔孙个个都发达。个个都安居乐业，我就希望所有嘅人嗰啲仔孙下一代咧，个个都生活安定，个个都啦吓，稳稳当当，平稳咁啊发展，咁咪大家都好咯。你个仔孙又好，人人个仔孙都好咧，咁啊大家就可以和平共处啦。嗱，咁啊，如果我个仔孙好咋？生活安定，啊，繁荣富贵，咁啊，其他嗰啲仔孙咧，个个都挨苦，冇得食，冇得住，你唔舒服噶，你唔安乐啊，你怕人家就会抢你噶。嗱，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咧，可以讲咧，夜晚你唔使闩门，你可以瞓觉，可以休息。点解咧？人哋个个都有，使乜去抢你嘅啫？唔使抢，就算你话我俾多啲你咧，我都唔想要啦。咁我都食唔晒，啊使唔晒啦。咁我要你做乜啦？ 你俾我我都唔会要啲嫌多啦，就必须会抢你咧。咁啊，我想我哋学佛嘅人，我哋要随时都要发愿，愿一切众生都系安安乐乐。既然一切众生啊，就包括自己咧，自己都系众生之一份子啊嘛。咁所以一切众生安乐舒服，咁就天下太平，可以唔使闩门。就可以休息，绝对不会有人抢你的。所以佛教那种的思想呢，就不只是为自己的，无论呢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诵经拜佛，或者拜忏，或者水炉，或者放盐口，或者拜忏呢，我们都是名扬两利啊。唔单系与我哋生存嘅人，个个都安居乐业，佛菩萨加俾我哋，与我哋身体健康，与我哋生活安定，与呢个社会咧系安定繁荣，咁啊大家咧就冇咗呢个斗争，就太平共享啦。唔单话我哋现实嘅人生如此啊，乃至到去咗世嘅人。我都愿佢啦，咁啊上升天堂佛国，唔好咧堕落呢个三恶道。所以我哋世俗人都有一句话：量大就福大啊！福大咧系由量大而嚟噶。如果我哋心量广大，我哋个福咧就会大啊！我哋得到大嘅福咧，系由心量大而嚟噶。嗱，我哋学佛都系一样啊。我哋愿一切众生都系好，愿一切众生都系安乐，咁样咧，自己亦都系众生之一份子啊。咁啊，既然一切人安乐，自己亦都安乐啦。咁啊，所以咧呢两句话，即即是空，就是破这个常见。空即是色，就破这个断见。那么一切法呢，不是永恒不变，那亦都不是说断灭，没的。所以我们旧时呢曾经呢都听过一首偈。咁呢一首偈点讲咧？佢话好似啊，佢话杀人放火就金腰带啊，咁啊修桥整路咧就冇丝鞋。哇！咁呢句话咧，如果你唔识得个中嘅理论咧，分开嚟读咧，咁啊杀人放火反为金腰带，边个做好事啊？咁啊个个都杀人放火金腰带，咪天下大乱啦！嗱，咁啊修桥整路系好事嚟噶，啊反为冇丝鞋喎。咁啊，你话边个人做修桥整路啊？边个人做好事啊？所以呢啲咁嘅中国嘅文字啦吓，有阵时咧好简单，但太过简单咧，好容易咧冇咁嘅程度嘅人咧就会误解。其实呢两句话啦，可以断开嚟读。咁啊，杀人放火。就是他现在做这个恶啊，那么杀人放火人就是大奸大恶的啦。啊，那这个是他现在呢是所做这个杀人放火这个因呢，将来一定是没什么好果报的。那么金腰带呢，就是他从前做的好事。所以感到金生呢，他是金腰带啊，这个有现在就有过去呢个因果啊。嗱，咁啊修桥整路咧，系佢眼前做个好事。佢修桥整路咧，一定系好因，将来一定得到呢个好嘅果报，肯定。嗱，佢冇丝鞋咧，系佢从前做呢个坏事啊。佢从前做个坏事咧，做得大，所以今世死咗，连丝鞋都冇咗。好似飞机响天空爆炸，咁啊跌落嚟，可能系大海，可能系深山野岭，真系连尸骸都冇咗啊！呢个系佢畜生所做嘅恶业， 咁啊，今生感到就冇尸骸，咁你就唔可以跌落咁啊，杀人放火咧，系得到咁要大啊！啊，咁啊，修桥整路咧，反而冇尸骸。如果你咁样读法咧，就是、大错特错。呢、這个分开嚟读，杀人放火，佢现在做呢个罪恶。是杀人放火好大罪啦，咁啊将来一定咧，佢自己包括佢啲子子孙孙咧，都冇好结果噶。嗱，金腰带咧系佢从前做个好事，系佢唔知边只心边只世做呢个大个好事、大嘅功德事，所以感到今生咧系金腰带，用黄金做腰带，即系大富大贵啦，食唔晒，使唔晒啦啊！咁个修桥整路咧，系佢现在种个好因，佢修桥整路，俾嗰啲人出游往返啊，方便，系一件大好事嚟噶。佢将来一定得到呢个好大好嘅报应啊！那母尸骸呢是他从前所做这个坏事，所以感到今生呢就母尸骸。所以这两句话呢就要将他呢斩开来读。杀人放火是他现在做过罪恶，将来一定没有好报，肯定。金腰带呢是他从前种下这个好因，所以今生呢有金腰带那种的享受。修桥整路呢就是意着去做这个好事，是修桥整路等人家的出游往返啊，得到一个好的交通，肯定是好事。母尸骸呢是他从前做过坏事，所以感到今世就母尸骸了。但是绝对不是说杀人放火是金腰带，修桥整路是母尸骸，绝对不是这样的，因果呢就不相符了。所以这一点大家呢对于我们中国这些文学呢，你对这个佛经呢，看佛经是中国古老文学，你应该要多些呢了解中国的文化呢，对这个佛经，对这些感觉，所谓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整路、母尸骸这些感觉的理论呢，你就会明白。但绝对不会直落杀人放火呢是金腰带，咁修桥整路连尸骸都冇喎，咁啊边个做好事啊？系人都做坏事，一杀人放火系金腰带，如果咁就大错特错啦。所以呢一点咧，呢、这个常见同呢个断见咧，啊，我哋一般人咧都有好大嘅错误啊！好多人都讲啊，嘿，我死咗咩嘢都冇啦，仲使乜讲咁多嘢？咁啊，尽量做啲坏事，做啲违背良心嘅事啦。所以呢点啊，在佛经里边咧，系绝对唔提倡，绝对唔讲噶，只系劝人家你做好事，要为大众，唔单为自己好，亦希望大众好。所以我哋拜佛啊，我哋拜落去，我哋诵经诵完要回向啊，回向咧。就唔单为我哋自己嘅仔孙好，我哋亦都要为所有嘅仔孙咧都要好，系人都要好。咁啊，既然个个都好啦，世界咪和平咯。咁我有啲有法就，我使乜抢你嘅啫？咁我啲有屋住啊，咁啊使乜佢霸你嘅啫？咁啊，既然大家啲有饭食，唔使去抢。大家都有屋住，唔使去霸人哋嘅，咁又系咪天下太平咧？咁啊，系咪社会安定繁荣咧？咁所以佛教啦吓，就系讲呢啲咁嘅道理，就系愿行菩萨道嘅人咧，愿啊一切人都好，一切人都安定，社会咧个个社会都繁荣。咁啊，大家咧就和平共享，咁就天下太平。你夜晚唔使三人瞓觉，就系咁样个道理啦。所以话识即用，就破呢个常见。 空即是色啦，就系破呢个断见。所以呢啲道理啦，我哋咧明白咗之后咧，我哋要珍惜我哋呢个宝贵嘅人生几十年咧，多啲为大众，多啲希望大家都好。所以我准备的出年啊，当然不是在这里，在另外一个地方，就讲这个花园经的净行品。那净行就是清净的行，那么怎样清净化这种行啊？就是我们呢有百几个愿啊，我们每一个动作，每讲一句话，我们都要化缘，都要愿一切人好，愿一切众生呢都舒服，愿一切众生呢都安定，愿任何的社会都是繁荣，那就不是世界太平咯，那就天下就无事咯。那么既然世界和平，天下无灾难，我们人人都安居乐业，那就一片的和平，那就一片的升平。所以这个清净之行呢，就离不开我们这个身口意三业所做。我们身口意三业所做是为大众，为每一个人，愿一切人好，那大家都好。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是不清净呢，都是为自己啊，咁你自己好啫，咁我唔好啊，咁我就会对付你㗎啦。如果我好你唔好，你就会对付我㗎啦。咁天下大乱啦。所以呢个净行品呢，就係、是、清净嘅行，就离唔开我哋呢个身口意三业。我哋学佛嘅人所修，日修夜修，无论净土宗、密宗、禅宗，任何佛教一种的学说，都是自度度人，都要愿自己好，亦都要愿一切众生好啊。所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比亦复如是啊。五音即是五蕴色受想行识之法呢，就是这个我。那么我能够尽量放得下，尽量看得开，尽量看得破，这样呢大家都是看破放下，人人都看破放下，都是修自己，亦都为一切众生，咁就天下太平。所以呢个心经呢，照见五蕴皆空呢，就係、是、无我啊。人人都照见五蕴皆空，人人都无我，就冇所争执啦。嗱，咁向下呢个舍利子，就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辗转嘅解释。这个真空的理体里面呢，是绝对呢是清净。那么这个清净呢，就是从这个看破放下而来。因为看得破放得下才可以清净。那么因为心地清净无我见，那么才是这个真空理体呢，就冇咗一切嘅烦恼啦。所以呢处一共咧系有六个不字，不生不灭咁就两个不字咧，啊不垢不净又两个不字，不增不减又两个不字，一共六个不字。用呢六个不字咧，就否定呢个生灭，否定呢个垢净，否定呢个增减。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自性里面啊，没了这个生灭，没了这个垢净，没了这个增减。生呢，就是我们一切法都是无而忽有，是因缘所生，那就叫做生啊。有生 就一定有滅緊，無論你經過千百年幾多千年的歷史，咁都會有壞，不過佢保養得好啲，係時間擺得長啲嘅啫，冇可能永遠都唔壞嘅。嗱，咁話不生不滅咧，就係講我哋呢個自性本體裏邊啊，係不變，就唔會因為話呢個波野實相嘅妙理咧，因為有我心。这个波野实相妙理就生，我的面这个波野实相就面了，波野实相是永远不变，没有这个生相，没有这个灭相，波野的理体里面呢，是本来是如是，本来是无生，本来亦都是无灭啊，咁佢就不生就不灭，嗱不垢不净咧，垢就邋遢啦、污染啦，净就系清净啦，系直面啦。咁啊不垢不净咧，就系讲我哋呢个波野实相真空理体里边咧，冇咗呢个污染，冇亦都冇咗呢个清净。不会因为我们做罪业它有污染，不会因为我们修行就变成是净，本来呢就是不够，没有这个够位，本来就没有这个清净，因为够位和清净是一对的嘛，是相反的嘛，我们这个波野实相本体里面呢，咁啊，本来就系如此，唔会因为我哋做罪业就好似咧特别咧垢染，唔会因为我哋特别修行清净分染咧就成为清净，咁我哋呢个波野理体里边咧就系啊系绝对咧系本来系清净。无所谓垢染，无所谓清净，是本体如是，所以咁佢就不垢就不净。嗱，不增不减咧，增就增加，减咧就减少。我哋个波野实相理体里边咧，唔会因为我修行，好似系增加啲，唔会因为我咧唔修行。佢就会减少啲，所以经常讲啊，诸佛正知唔会增加丝毫，喺众生迷嘅时候，轮回六道亦都唔会减少丝毫啊！就算有啲只矮仔啊，够晒细啦，你唔使话搵手指一揿啊，将佢揿死。就算我就噴個鼻哥噴一噴氣，噴得大啲嗰陣大隻都吹走。佢雖然係咁細隻啫喎，但係呢個真空實相你睇啊，呢、這個波野實相咧，同一樣係咁大，都係盡咗空遍法界。不過佢呢個業障所牽纏，佢因為佢所做嘅罪業。个关系就局限咗佢呢个量州法界呢个真空理体啦，好似焗住范围住，就个矮仔咁细。其实佢正在迷嘅时候，做矮仔嘅时候咧，佢呢个清净妙法身，呢、这个实相波嘢个本体咧系一样啊，同诸佛所证嘅系冇乜两样啊。不过诸佛正知，佢就成咗佛，但成佛咧成其本有，呢、这个法身你睇，呢、这个实相波嘢咧，亦都唔会有增加丝毫。嗱，好似呢个虚空，咁啊，我哋如果咧唔范围住佢咧，你放眼一望啊，边就系虚空嘅起点，边就系虚空嘅终点咧。我哋睇唔到啊！但系如果我哋起一间屋， 或者地方一百尺，咁屋里边个虚空咧，而唔系地方一百尺咧，俾四埲墙局限咗，与呢个外边呢个太虚空咧相比咧，我哋呢个屋嘅一百尺嘅空间就细咗好多啦。嗱，咁如果我哋有朝你讲我冧咗啦，咁啊四埲墙冇咗啦，咁你一百尺个虚空咧？是回归这个大自然，没什么两样、啊、我们正在跟我未冧之前，只是丁方一百尺的空间，即使这间屋未曾冧，有这四埲墙是范围住，其实屋里面的丁方一百尺的空间和外面这个太虚空的空间是没什么两样，不过暂时给你起这间屋给这几埲墙是隔了，好像只有一百尺的空间，其实未曾冧之前，屋里面一百尺的空间和外面的空间是一样，是两周三界、啊、有朝一日这四埲墙拆了或者冧了，这个丁方一百尺的空间和外面这个广大的虚空没什么两样、啊、就说明我们这只矮仔他因为罪孽的关系，他就是做矮仔，好像很小、啊、真的呢，不要说手指高一按就把他按死，真的觉得口气大一点都吹走了他，你不要看他这么小，他所具足这个波野实相清净发生的理体呢，和佛所证的清净发生理体是一模一样的，是绝对平等啊！所以《金刚经》有两句话，他说事法平等是无有高下，我们迷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是低一点，那么诸佛证的时候呢好像是高一点，不过呢是这个修为有迷有悟的有高下之分，其实我们呢如果明白这种道理修行啊，人人平等的说明，我留多了三秒三菩提啊，诸佛正道的亦是这么多，我们众生所迷亦是这么多啊，不过呢眼前看到呢好像我们迷的众生呢好像是低一点，好像是少了，其实是一样啊，你只要有朝一日发奋明白佛所讲的道理，我们依法去修行，无论密宗也好，禅宗也好，净土宗也好，你总之依法修行，将来所证的是广大如虚空这个清净法身理体，同佛是一样啊。所以呢这六个不字就否定我们这个法身理体呢没有生灭，没有究竟，没有这个增减、啊、从迷慧中来看，我们有生有灭，是有究有竟，是有增有减，从诸佛所证、啊、这个清净法身理体里面来看呢，是无有这个生灭，无有这个究竟，无有这个增减、啊、所谓人人平等，个个都一样、啊、所以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说明我们这个实相般若呢是究竟呢，是清净呢，是无有彼此之分。所以《楞严经》第十卷最后的啦，个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啊！我哋圆满菩提成分呢，我哋所证嘅系无所得啊！唔系话我今日成佛啦，喺外边咧有一种物件咧嚟我呢度叫做成佛，唔系。其实我哋修行成分咧系成我哋本来具足嘅，不过我哋迷众生个妄想太深啦。众生的妄想太多了， 咁啊，追踪呢个妄想，就系暂时迷失咗我哋呢个广大如虚空呢、这个清净法身理体。我哋有朝一日修得有功嘅时候啊，我哋所证系同佛一样啊，系绝对系无分彼此大细之分啊！是人人平等，是个个异性，所不同是迷悟之分的。如果人人都修行，人人都明心见性，亲见本来，个个都一样，个个都平等，所以说事法是平等的。这个清净实相这一种法呢，是平等，无有高下之分啊！我哋所证修行正道嘅，系正道呢一个平等法性啊！我话是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系真正咧，系无上正等正觉，系究竟嘅理体。所以呢次用六个不字咧，就是、否定呢个生灭。否定这个究竟，否定这个增减，都是说我们这个本性啊，是清净正灭，没有生灭、究竟、增减这些这样的分别，亦都是暗示呢，我们呢要修行，不要这个我见呢太重，万缘呢要看得破，放得下，这样才可以遇这个真空的理体相应，才可以照见五蕴皆空。有这个五蕴，就有这个我，有这个我呢，就有生老病死，有这个爱别离，求不得，怨憎会，种种的痛苦啊。有这个痛苦，就因为未能照见五蕴皆空，未能照见五蕴皆空，就因为看不破，放不下，处处执着，处处计较，一切一切都为我。等于话人哋唔好咩，系佢嘅事，我好就得啦。你明唔明白啊？如果人人都唔好啊，你一个人好啦，你唔舒服噶，你唔安乐噶，你夜晚闩埋道门，用铁锁锁住咧，人哋半夜都可以撬开你噶，都会打劫噶。你瞓得唔舒服噶，嗱咁如果人人都安乐，人人都舒服啦，边个抢你噶？你叫我冇人唔使抢啊！你分俾我，我啲唔多余啊，我都使唔晒，着唔晒，高楼大厦住豪宅，我仲使乜要你嘅啫？所以我哋学佛嘅人咧，就要心量大，我哋每拜一拜佛。我哋每诵一部经，我哋每持一个咒，做完啲功课啦，我哋要发愿，要回向啊，要愿自己好，亦都愿一切众生好啊。所以我哋讲完经咧，咪要回向啦。我愿以此功德，系庄严佛净土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我哋对上就是要报呢个佛恩，报呢个师长恩，报呢个父母恩，报呢个事主恩。我哋对下呢，就是愿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呢，三恶道都面临痛苦啊！呢啲就系我哋讲经要同听经嘅人呢一种嘅心愿啊！所以若有见闻者，即释发菩提心。我哋既然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咧，都系属于咧慈悲心，系为大众。所以话若有见闻者啊，见到讲经，听到讲经，见过之后，听过道理之后咧，我要发菩提心啊！我哋要尽此一报身。要同心极乐国啊，唔系话我心极乐国啊，要同心，即系同一切人，咁啊叫同啊嘛。 是愿一切人都生到极乐国，愿一切众生都生极乐国，那么整个世界都是极乐世界，整个世界都是一片清平，与诸上善人共聚一处啊！这样呢，你就叫做呢真正的行菩萨道啦。所以话事过空中无色，就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想味触法，无眼界就乃至无意识界。嗱，咁呢段经文咧，首先就系无呢个受想行识。嗱，如果空中呢个空字咧，就唔系话样样都冇咁大，就系讲呢个真空理体，就即是咧三波嘢中个实相波嘢，亦即是一般个清净嘅理体。我哋呢个理体既然系清净啦，当然系本体系寂静啦，所以咁啊叫做空。我哋呢个真空理体里边咧，冇色、冇受想行识，即系冇呢个五音法。色受想识就五音啊，有呢个五音就有我。呢、这个五音我哋讲过啦，嗱色就我哋嘅身体。你见到我，我见到你。受想行识就我哋嘅心理，我哋每一个人都有感受。系热喎，我哋除多两件衫；我哋冻喎，就着多两件衫；我哋感觉肚饿喎，就搵嘢食；我哋感觉口渴喎，就搵水饮；我哋感觉做工做咗成日啦，攰啦，就即刻搵张床去休息下，你就感受咯。啊！我哋觉得个米缸冇米咯，咁咪买翻一包米倒落去咯。如果唔系就抵到我噶啦，冇米路我咪抵到我啦。呢啲咪感受啦，无论好嘅唔好嘅，都系一种感受。嗱，想咧就系理想啊，呢、这个理想就系我哋追过，我哋童年嘅时候生活好嘅生活唔好咧，我哋咧。就安于现在，我哋现在咧呢个环境啊，我哋系有好嘅享受，或者冇好嘅享受咧。生活艰难，亦或困苦咧，就安于呢个现实，又能够安排未来噃。我哋将来系点样咧？我哋希望好啲，就希望差啲咧。所以呢个想咧，系追忆过去。就安排未来，亦都能安于呢个现实呢、这个想啦。行就系做作，你想点样呢？你咪自己实行啦。你想往生西方，你咪实行多啲念佛咯。啊，咁你想成就密宗嘅祖师，你咪多啲持咒三业加持咯。啊！你想明心见性咧，你咪参加呢个禅宗啊，参码头咯，咁咪行咯。嗱，最后呢个色咧就系分别，就系一切之一切啊！你所做嘅都留在呢个意识里边，在我哋呢个八识田中里边咧，储藏埋好嘅就将嚟受生呢个好地方，坏嘅多。储藏得坏嘅多咧，将来你咪受呢个唔好果报啦。所以色受想行识就系、是、呢个五音呢、这个五品就系、是、呢个我嚟噶。加上无空中里边咧，真空法身你睇里边冇呢个色受想行识个五音法，就是、我哋本体清净，无五音就无我。冇我就冇苦啊！所以我开始就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嘅时候咧，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空啊就无我，所以能够度一切苦厄啦。所以加呢处亦都系应上文个时候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我哋真空理体里边咧冇呢个色受想行识。 就冇呢个五音法。我哋迷嘅时候，你有呢个五音法；我哋开悟嘅时候，就冇呢个五音法。冇呢个五音法就无我，无我就当然冇呢个三苦八苦，冇呢个无量之苦啦。啊，咁无眼耳鼻舌身意，就冇呢个六根。向下一句就无色声香味触法，就冇呢个六尘。根尘是相对的。再下啲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眼界乃至无色界就冇呢个六色。咁啊，一通常讲咧就冇呢个十八界，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冇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冇呢个六色，即系冇咗眼色、耳色、鼻舌身意，冇呢个六种色。嗱，咁如果我哋未可无之前，就将呢个六根、六尘同埋呢个六色咧，略为介绍下。嗱，六根就系眼耳鼻舌身意。嗱，呢个根咧就有呢个浮尘根，以及有呢个圣耳根。点解就浮尘根咧？就我哋眼耳鼻舌就突出嚟嘅。咁佢点讲咧？古德经常讲啊，佢我哋嘅眼好似葡萄朵嗰啲葡萄一样嘅，啊咁啊圆圆地又长长地，两边系尖尖咁嘅。个个人个眼都系咁啦。佢话呢个耳咧就好似咧就身卷叶，点样叫做身卷叶咧？好似个莲塘，即系种莲花嘅莲塘啊。嗰啲莲叶咧，未曾打开嘅时候咧，佢啱啱出嚟。咁啊，飙上嚟，咁未曾开成一块叶咧，系卷埋噶嘛？卷埋咧就好似我哋嘅耳仔，我哋有字噶，即系嗰啲莲塘、嗰啲莲花、嗰啲莲叶啊，佢刚刚响嗰啲泥生出嚟，浮出个水面，但佢未曾变成一块叶，未曾开晒，系卷起嚟嘅，就似得我哋嘅耳仔啊！啊，个鼻如双垂爪，我哋嘅鼻咧。咩叫做双垂爪咧？好似只猫啊，同嗰啲狗咧，大家都见过佢坐喺度咧，咁个屁屁啊坐喺地下，后边两只脚就掹埋，咁啊前两只脚就动起噶，大家都见过啦。但佢动起嗰个手啊，嗰个旧肉咧，你睇啊，嗰啲猫同狗坐喺度，咁啊前边两只脚动起嚟，嗰个旧肉咧，好似我哋个鼻哥咁噶。你可以想到啦，喺人都见过啲猫同狗坐喺度嘅样子噶啦。你想到啦，佢前嗰边嘅脚冻起嚟嗰阵时啊，嗰啲手指嗰啲旧肉咧，似唔似我哋嘅鼻哥啊？所以鼻如双垂爪啊，个鼻咧好似只猫同狗咧，双双两只前边嘅脚咧冻起嘅时候，嗰一旧肉就好似我哋鼻哥咁啦。嗱，咁我哋呢个身咧，好似腰鼓锁咁呢种咗，即系我哋唱呢个凤阳花鼓啊，大家都人识唱噶啦。咁啊，当年台湾咧，又常常啲人唱呢首歌嘅。啊，咁呢个凤阳花鼓呢个鼓咧，佢头同底都系圆嘅，但系中间嘅腰咧，佢就缩落去扎落去嘅。咁就叫做花鼓凤阳花鼓啊嘛！我哋嘅人嘅身体咧，上面个膊头又系阔嘅，我哋嘅屁屁咧又系阔嘅，但我哋嘅腰咧就系缩入去噶。咁当然女性咧就中意窄腰啦，其实男性咧呢、這个腰，除非特别大肥佬，但个肥佬都好啦，佢都系上下阔嘅，佢呢个腰都系细噶。将个比较起来，冇理由肥到咧同上个膊头下边个睇得咁阔噶，总有少少缩噶，但系缩多少噶咋？如果肥嘅人当然缩得好少，如果瘦嘅人个腰都好窄嘅，咁所以就好似呢个凤阳花鼓一样， 所以佢哋腰鼓爽。我哋呢条脷咧，就好似佢哋初演员啦，即系初初咧，大概系初七八咁嘅样子啦。呢、這个圆咧，又未曾圆得第二咧，佢亦都唔系好弯，唔系峨眉丸。到初七八、初十咁咧，个圆咧开始阔噶啦，开始圆噶啦，佢就好似成条咁嘅样子嘅。嗱，咁啊，成条咧，就好似我哋嗰条脷。条脷佢又唔系圆噶喎，系长长，佢就阔阔咁嘅，就好似咧系初八、初九、初十个月一样，系初初咧开始圆，但未曾圆咧，甚至到十至十五啊嘛，只系初八、初九、初十啫，所以咧就开始圆，但未曾圆，有一条咁样，我哋条脷都系试啦。嗱，咁呢个意咧就我哋嘅心意啊，就佢哋幽失见，点你幽地幽暗啊？失啊就屋企咧，即系好似呢个幽嘅屋企咧，系见到外边嘅嘢。点个幽失见咧？就我哋嘅心意咧，谂乜嘢？好似我间谂啊，我坐喺度谂，我讲经咪谂嗰啲经文咯。但系你知唔知道我讲边一句咧？当然我讲出嚟，你哋听到就明白咧，知道我讲乜嘢啦。我未曾讲之前啊，你点知我讲乜嘢？你又睇唔到噶喎。啊，又好似我而家我想个北京去万里长城啊，我系咁想谂下啫。你会唔会睇到我啊？家法师啊，你谂去北京万里长城喎、啊，或者你家谂想我翻去美国夏威夷喎、啊？你睇唔到噶，系我自己咁谂嘅人，我就知道啊，我想啊，好似我喺夏威夷翻嚟几十年啦，我都想翻嚟见识夏威夷嘅环境有冇转变喎？呢个系我个谂法，但你见唔到，你唔知嘅，所以咁佢哋幽室见喺一间幽暗嘅屋企，就睇到外边有个窗啊嘛，咪睇到外边。嗰啲车来来往往啊，人行来来往啊，但外边嗰啲车里边嘅人，同埋嗰啲人来来往往咧，佢望上嚟睇唔到我，因为呢间屋都冇灯，系黑暗嘅，只有我睇到你哋外边，你哋外边咧睇唔到我里边，就我哋嘅心意啦，即系话你哋谂乜嘢，你唔出声，我点知你谂咩啊？我睇唔到你谂咩噶，但系你咧就睇到我呢个人，所以我哋嘅心意咧，佢哋幽失自然。呢个六根咧，呢个外表就系咁样嘅，眼如葡萄朵，耳如呢个新卷叶，鼻如双垂爪，呢条脷咧舌咧就好似咧初演员。这个身呢好似腰鼓爽，我哋呢个意呢如幽失电，就呢个六根呢呢、这个表面呢嗰种嘅形成，就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佢就浮尘根，佢就浮大起嚟。大体上呢除咗呢个意根啊，大家都可以知道可以睇到嘅。咁佢就浮大起嚟，可以睇到。嗱，咁啊咩叫做正二根咧？就好似呢个神经啊，即系呢个生理学嚟讲呢个神经线。我哋六根冇咗呢个头啊，呢、这个脑嗰啲神经线咧，我哋六根冇作用噶。我哋六根睇嘢啊，呢啲系佛像啊，呢张系台，呢啲系人，系男人，一系女人，系大人，一系细路仔。我哋一眼睇就分别得到，就我哋一有呢个头脑，有呢个神经线，有呢个眼嘅神经线，先系睇得到，分别得到。我哋六根咧都系一样，眼耳鼻舌身意咧，我哋呢个头脑里边啊，有呢个六根嘅神经线，我哋唔系白痴。因有六根嘅神经线咧，所以先至可以六根啦分别。咁就叫做性二根啦，佢系好殊胜嘅一种个作用。 比起那个浮尘根呢，如果没有了那个神经线呢，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呢没有作用的。那这个六根我们所对的就是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眼所对的色呢红黄蓝白黑，每一种时时物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这个耳所对的就是音声，人家赞叹我，或者这个人闹我，或者那个人咒我，这些音乐挺好听的。讲真的，我们的耳根呢所对的音声，我们这个鼻呢就闻气味的，就包括香啊臭啊，这些香是檀香的，是沉香的，好香的，或者这些呢哇，这气味好臭啊，那些垃圾澳的气味好臭啊，好难闻啊，这些是属于的，所谓叫做呢是香和臭是我的鼻所对的。那我们条理的嘴的条理呢所对的呢就是味觉，就是酸甜苦辣，一到了我们的嘴呢，我们知道这些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但这些味道的不是一件物件我们看不到这些味道，但一到了我们的嘴呢，究竟是酸是甜是苦是辣呢，我们可以分别得到。那我们的身体呢，好像今天开始渐渐早晚是凉一点了，就要穿多件衣服了，就因为天气渐渐凉了嘛。如果今天开始呢夏天，每天都32度、33度、34度，好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呢，我都常常去讲经历的事，那真的每天都一年到晚呢不用穿冬季衣服啊，咁啊，一日要冲三次凉啊！一早晨要冲完油，嗰啲水咧朝头咁淋嘅。如果唔系就唔舒服，一日日都34度、33度，好热。呢个咪我哋个身体感受，身体所对咯。嗱，我哋个心意咧就分别啊，边个人咧对我唔错噃啊？咁啊，我咧都要报答人哋啦，系嘛啊？咁呢个人咧？他都完全都不帮我，还闹我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平等，始终就是我们众生。那这个人既然都讨厌我，不喜欢我了，我也都不用跟他多讲半句了。这就是心意呢就分别，就好像幽室殿在这个暗室里面看到外面，但外面都看我不到，这个是我心里面的想法。这个人对我好，我一定对他好啦。仲要话滴水之恩，你涌泉以报啊！人哋俾我一滴水，我哋将来报答人哋啦。好似嗰啲瀑布咁多水咧，多谢人哋，即系唔好得忘恩负义啊！呢就系我心理嘅想法，咪休息殿咯。嗱，咁呢个六根咧，依然靠呢个六尘显示啊。如果六根冇六尘，显示唔到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嘅作用，但系六尘咧，佢亦都唔会自己介绍我系色啊，我系音声啊，完全由呢个六根咧先可以知道佢六种尘境。嗱，咁呢种咁嘅理论咧，互相咧咪因缘而生啦。在《楞严经》第三卷咧，你有呢啲咁嘅意思啦，你可以打《楞严经》第三卷咧，开头就系有噶啦。有两个话佢由尘法师就是因根有相啊，由尘法师咧知就知觉就是、六根啦，六根有知觉噶嘛，我哋眼睇到嘢会分别，呢啲好啲，呢啲系差啲噃。我哋音听音声嘅耳仔，呢个人就赞叹我，呢个人就咒我闹我噃，佢有分别啊嘛。咁啊，点解咧由呢个尘嘅六种尘境咧，就启发呢个六根嘅知觉性？如果冇咗呢六种尘境咧，呢、这个六根嘅知觉性咧，佢就显示唔出嚟。所以由尘发啲尘六种嘅尘境，色声香味触法，就启发呢个六根嘅知觉。但系因根你有相啊！色声香味出六种尘境，六种个相咧， 完全由六根才可以知道，这些呢是颜色，这些呢是音声，这些呢是味道，这些呢是什么好东西不好东西，完全呢由六根才可以知道呢它是六尘。所以跟着个相见就无性，六根六尘彼此互为因缘，好似乜咧？好似呢个焦炉草。嗱，咁咧，人经讲呢个焦炉草咧，呢种草咧系出生在印度、中国咧，一般我都冇噶。即系印度好多嘢中国冇噶，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佢嘅特产噶嘛。咁啊，印度有，中国未必有。咁啊，中国有咧，印度未必有噶。呢啲大家都明噶啦。咁印度有做咗个焦炉，点样叫做焦炉草咧？佢一就唔生，一生就两枝一齐起嘅，就好似咁样咁样蹦住，咁样蹦住嘅。咁既然两枝一齐咁执蹦住咁样生咧，就唔可以断喎。断咧就唔使两枝，一枝断咧果枝都断噶。一个互相以蹦而生噶嘛，两枝一齐咁生出嚟咁互相以蹦咧。咁如果有一枝断咗啦，当然嗰一枝都冇一枝生存噶啦，都断噶啦。咁呢種草呢，咁聽講長江啊，我哋中國長江呢應該就大家都知道，亦都好多人都去過，我都去過好多次。咁長江嘅出發呢，四處上游一路就咁流流流到下面江浙一帶，咁長江呢嗰啲水都好猛嘅，大家都知道，應該喺中國人都識得嚟長江㗎啦。聽講話長江呢個江邊呢有呢啲草，呢种草个特色就系一系就唔生，一生啊两枝一齐生，一左一右，咁啊互相以蹦，你蹦住我，我蹦住你一齐咁样生嘅。啊咁如果有一支风一吹，吹断一枝，如果吹断两枝就直接唔使讲添啦。就算吹断一枝咧，呢枝都冇咗以蹦，佢亦都断噶。但譬如乜咧？譬如六根同埋六尘。是互相以蹦，是互相的表现，望这个六种尘境色声香味触法，又怎样显示出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呢？那么六种尘境如果没有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又怎样可以分别之得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呢？佢就互相以蹦而显示嘅，所以话相见嘅无性系同于交炉啊。相就个六尘，见就个六根，六根六尘既然系互相以蹦而有啊，好似个交炉草以蹦而生啊，一枝断，两枝都一齐断啊，唔可以生存啊，就表示六根冇六尘。显示唔到六根嘅知觉嘅作用，六尘冇咗六根咧，亦都唔会自己讲话我系色啊，我系音声啊，我系香臭啊，我系酸甜苦辣啊，佢自己唔可以介绍。咁所以六根同六尘既然互相以蹦而生啊，咪因缘所生法咯。咁既然因缘所生法啊。咁啊，《楞严经》系大乘佛法，就系讲呢个如来藏性，就即是系咧我哋呢个诸法空相。咁啊，诸法既然系空，我哋呢个如来藏性啊，有呢个空如来藏，亦都系本体清净啊。所以六根与六尘。既然是因缘所生，互相以蹦而生，有六根才能知有六尘，有六尘才能可以启发这个六根的知觉，是互相以蹦，是因缘所生法，同于这个焦炉草啊，焦炉草两枝一起生，断了才是两枝断，譬如六根和六尘呢，少了一样，对方都不能显示，是同于这个焦炉草，那说明这个因缘所生法呢是本体空寂、啊、所以说色不异空、啊、 空不二色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一切法逢是因缘所生的，咁有心就一定是有灭，有生就一定是有减，唯有呢个性空之中，诸法清净净灭，所以呢个时之法空相呢，居上就讲呢个五蚊，对下包括六根、六尘、六色、十五因缘，苦就灭到四谛法，一切一切法呢都是因缘所生啊，不是永恒不变啊，都是因缘所生啊，当体就是空净，所以说是个空中，以是上来啊，所谓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种个空理嘅因缘之故啊。真空之中呢，冇呢个五音色受想行识，咁亦都冇呢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亦都冇呢个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亦都冇咗呢个六种嘅色心啊。因为根尘磨合，我哋有分别，先至有呢个眼色，有呢个耳色，乃至到呢个意识。有呢个六种嘅分别，如果冇咗呢个根尘嘅因缘和合啊，亦都冇咗呢个六色啊。咁所以呢个十八界，界就界限，例如眼，佢只能够睇嘢啊，但眼唔可以当，嗱我耳仔聋咗啊，但我只眼可以听嘢喎，冇咁可能。系人都唔会相信，根本就冇咁样嘅理论，亦都冇咁嘅事实。眼只系睇嘢，眼咧唔可以当呢个耳仔咁啊听嘢啦。啊，咁啊耳仔咧就听嘢，就唔可以盲一对眼啊，单我只有个耳仔可以睇嘢，唔得。耳仔咧只能够听嘢，佢有个界限，咁啊界限咯，唔可以超越呢个界限，所以先能够十八界。六根、六尘同埋六种色心分别，各有各界限，唔可以超越。好似啲色系红黄蓝白黑，但绝对唔系音声。音声有大声有细声，有赞叹，又有毁谤，有闹人。但系呢啲音声咧？又不是这个颜色啊。音声我们听到加打锣、加打鼓、加行雷。这样呢我就可以听得到，但我们看不到啊。行雷的音声我们怎么看得到呢？只是听不到。但是听说今天在香港地震，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我刚刚冲凉。好似捽下只脚，因为脚慢唔干，你惊住佢湿啊！香港脚知唔知啊？嗱，好似索紧脚趾啦，突然间隆一声，跟屋震一震，我都以为话好似行雷啊！后来听新闻先话，原来香港地震，不过就好轻微，系四点几，应该就唔系好严重。嗱，咁啊，香港真系几十年啦，我都未听过香港会地震噶。嗱，咁呢啲问题啦大家都要多多念下佛，多多念下观音菩萨，希望香港不要有地震。咁地震的后果啦都好严重啊！香港向来都冇啲咁嘅问题，咁今日咧突然发生呢啲咁嘅问题，咁将来点咧？大家都唔知道，所以我哋学佛嘅人咧，做经拜佛固然系好啊，我哋都要回向啊，希望香港啊！安定繁荣，唔好有呢个天灾人祸，对我哋香港七百万嘅人口啦，人人都平安大吉，呢就靠大家个人嘅嗰种嘅道心，个人嗰种嘅修持，先可以感动呢个护法善神咧，来到话加俾我哋啦。咁呢啲就唔系空啦，所以呢个空咧就空我哋嗰啲执着。我哋希望咧，大家善心， 求菩萨护法时人加俾香港唔好有天灾人祸，呢啲就唔系空啊！呢就我大家要发咁嘅善心，希望香港好，希望香港几百万人口咧个个都平安，不受呢个天灾人祸之所迫害，就靠大家嘅力量啊！所以呢啲就唔系空，所以呢个空字咧，千万唔好揾咧，啊乜嘢都冇啦。咁我就咩都唔怕做啦，咁又大错特错啦！只系咧劝我哋咧，乜嘢事要睇得开，要放得下，唔好咁认真，唔好咁执着，唔好咁固执，能够做到咧，就与呢个空理咧有多少相应啦？你冇咁多固执，嗱真系咧长福长寿啊！啊，真系身体健康，冇咁多牵挂。如果个人执着上牵挂多，你个健康咧就肯定就唔系几好嘅。所以呢个空字咧，唔系话乜嘢都唔好做，只系咧空我哋嗰啲执着，空我哋嗰啲咧固执。咁你啲执着固执减少咧，你个身体就健康，你个精神就会饱满啊！呢个好重要啊！所以我是个空中无色咧，无受想行识，就无五阴，就无外。那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性香味触法，无眼界眼耳，无耳色界，就冇呢个六种色心。嗱，界就界限，即系每一个器皿咧，眼啊、耳啊、鼻啊、舌咧，各有各个作用，唔可以混乱。咁就叫做界咯，好似呢个界限啊，呢间屋呢埲墙就系我哋嘅界限啦。啊，呢埲墙里边就系我哋嘅，外边咧就隔离噶啦。咁呢个咪界限咯。咁啊，点样分开你间屋同我间屋咧？你个家同我个家咧就呢埲墙啊。咁咪界限咯。咁家话咧，空中里边啊，冇呢个五音。冇呢个六根，冇呢个六尘，冇呢个六性咧，就即系等于话无我。真系噶，冇五阴故而无我咧，我哋嘅人就六根啊嘛。六根所得系六尘啦。边一个人冇眼耳鼻舌身意啊？连猫啊狗啊都有啊。如果冇呢个六根咧，佢就唔可以生存噶啦。因为有六根。佢先至可以生存啊嘛，所以话无六根，亦都冇六尘，亦都冇根尘相对啊，中间所以呢个六种嘅色心，即系咧完全就无我啦。嗱，无我亦都冇人，有我先至有人，无我当然系无人。嗱，冇人咧。亦都谂冇呢个受者，冇呢个众生。众生咧就系众如何而生咧，我如此，一切人都系如此。冇受者就冇呢个时间，亦都冇呢个空间。其实世界咧系好幻化，人人都系几十年，亦都暗示咧，真系世界咧好幻化。咁既然世界幻化啦，我哋何必咁认真，何必咁执着呢？我哋多多修行，多多修养自己嘅心地，我哋嘅心地清净，就得到自在轻安舒服啊！嗱，我记得我哋做细路仔，咁我系香港出生噶嘛，咁啊，我哋好似热天咧。夜晚旧时我哋嘅年代冇电视啊，冇手机，冇嗰啲嘢噶，连风扇都冇啊！我哋嘅年代，过年冇雪柜咧，好似天热咧，啊走个榕树头啊，或者呢个个中环大笪地啊，所谓叫做系啊平民夜总会系嘛，咁啊去行下或者食下嘢啊咁啊，咁啊好多嗰啲买药噶。咁嗰啲买药咁啊，打平平打落咁啊，叫人嚟睇嘢噶嘛。佢睇完嘢就买药。佢开头有四句话，几好噶。佢话花花世界就如春梦，佢劝君行事就莫行空。 他行凶之人，譬如当日霸王勇啊，啊乌江自毅，就丧英雄。嗱，咁呢四句话咧，我大概系六七岁跟老豆去用树头啊，佢大笪地啦，咁啊识嘢，睇嗰啲卖武嘅卖肉嘅人咧，讲呢四句话。我到家都记得，已经系六七十年前嘅事噶啦。嗱，呢四句话真系咧，系人生嘅哲理啊！同呢个佛教道理入个花花世界咧，可以春天花场梦嘅咋啊？梦里边嘅花梦啊，呢、这个六合彩五千万你赢到，但系发梦咋？你瞓醒搞完就红光弹音嚟，快啲洗面上班啦，咪七楼呢条粉工都冇得做啊！所以话如春梦啦，咁譬如如春梦几十年咧，就劝君行事，就莫行空几十年。转眼就过啦，你多做啲善事，唔好做啲凶恶嘅事啊！个行凶之人，譬如当日霸王坐霸王，咁啊够晒恶啦啩？但系乌江自毅啊，就丧英雄。咁呢四句话咧，经过七十几年，我到家都仲记得啊，因为呢啲系好嘢嚟噶，都系叫我哋睇开啲，看破啲，唔好咁认真。咁样咧，你就可以舒服。如果你事事都认真咧，你唔舒服嘅，你唔安乐噶。嗱，咁我讲到呢次咧，嗱应该差唔多够咗啦。咁啊就今日就讲到咧，无眼瞓眼见无意识系乡下就讲无无明。下个星期五咧再讲啦。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心极乐国。